2015年第一集嘅東頭灣道99號咧，正式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今日好高興啦嚇，喺呢一個咁特別嘅日子咧，請到兩位咧特別嘅嘉賓。咁佢哋咧都未曾喺東頭灣道咧露面嘅嚇，即係2015嘅一個新嘅氣象嘅一個新嘅嘉賓啊。咁咧就好啦，首先介紹一下我身旁呢一位啦嚇，咁有型嘅一位嘉賓咧，就係阿林建強 PMSM。 大家好， 前偵緝警署警長啱唔啱啊？ 啊，啱， 準確係咪 啊？快如準， 唔快啊！我平時快啲嘅，唔知點解咧，即係今日咧見到你有啲壓力啊，因為咧阿 Sir 咧就身經百戰嚇，咁咧就我就唔得啦，咁樣就見唔慣大場面，咁啊見到阿 Sir 咧就有少少怯，所以咧就揾位90後即係心口掛住個 gap 字或者個勇字嘅嘅呢一個 Kelvin 仔 ，Kelvin 仔上嚟啦，因為 Kelvin 仔咧就啱啱 Kelvin U 啊嘛 ，Kelvin U 嚇 ，Kelvin 仔咧就係一位中五嘅學生嚟嘅，咁應該係東頭咧最年輕嘅呢個聽眾啦。 佢唔係99年係嘛？ 嚇！ 佢唔係99年。 我96啊。 九六啊。 啊！翻到99號。 99號啊，99年啊嘛，仲未揾到我咁細嘅。咁啊 ，Kelvin 仔應該係都比較。 應該係嘛？可能會啊嘛，之後都。 係啦，可能係啦，希望揾到啲更加年輕嘅，再年輕啲，再嫩口啲嗰啲啦。咁啊，跟住咧，其實啊 ，Kelvin 仔咧。因為今日就上嚟探班，咁所以咧見阿，而且今日阿 Sir 咁啱抱養啦，有少少嚇有少少唔舒服係嘛，即係驚啲鼻水倒流，突然間咧即係講唔到嘢 ，Kelvin 仔要即刻補上，知唔知啊？ 明白。 係啦，唔可以有 dead air 嗰啲節目。 知道 啊， 清晰 係嘛？咁其實 Kelvin 仔自己咧就係一個即係台長嚟嘅喎，都係啊，冇見佢年紀輕輕喎。 小型電台啦， 嚇搞電台嘅喎，佢網台喎，係啊， 網台嘅， 係咪後生可畏咧而家？ 好可畏啊！而家好可畏， 好可畏嘅而家真 係後生可愛咯。 所以咧，Kelvin 仔即係原來都嚇好有心㗎，搞網台。咁啊，今日第一次喺東頭呢一度出現做嘉賓啦，咁我都好榮幸啊，請到你。 多謝。 咁樣咁幫手咧，即係睇下我哋有咩就想請教一下阿 Sir 啊。咁啊，因為林 Sir 咧就身經百戰，咁啊喺呢個警界咧就退咗休5年啦。 差唔多啦， 4-5年啦， 我都唔記得咗啦， 係嘛？咁啊，服務嘅年期咧，我記得喎，34年啊，啱唔啱啊？ 係啊，係啊， 34年啦，咁就哇，做過好多唔同嘅環頭啦，同埋部門啦，嚇，咁就而且咧有個好特別嘅即係角色嘅，我都真係好獨一無二啊，因為咧，其實林 Sir 咧就係一個收藏家嚟嘅，即係專係收藏咗好多咧，即係超過600件嘅警察嘅文物啊。係嘛？ 唔係你收到風嘅？ 梗係啦，我查起曬你底嘅。哇！咁你屋企咪塞滿咗好多寶物咯？ 除咗屋企仲有貨倉嘅。 啊，仲有貨倉。 哇！貨倉都出到埋啦。 係啊，咁其實最近咧，阿林 Sir 咧仲喺呢個湖北嗰度咧有個展覽啊。 係啊，係。 係啦，咁啊好犀利喎，搞到湖北。咁啊，之前喺廣州係嘛？廣州、香港、澳門啊，都搞過。 上海啊。 上海嚇。 貴州啊。 嚇！點解今次佢去到咁遠咧？ 湖北我都差唔多半個湖北人啦，所以喺湖北咯。 啊，咩？你係湖北人嚟㗎？ 差唔多。因為我本身係湖北警官學院嘅客座教授。 哦。 咁亦都係佢哋個學院嘅中國警察歷史研究所嘅顧問。 哦。 咁今年就俾佢封咗做全國10大收藏名家。哇！咁所以咧就迫不得已要走去咯。 好犀利啊！但係因為阿林 Sir 嗰啲寶貝咧實在太珍貴啦，攞出街咧好容易咧就會氧化或者咩噶嘛，係咪先？唔可以咁容易即係感染到任何風霜嘅，所以咧就冇帶啲寶物上嚟，但係有相睇。咁一間晏啲咧就等阿林 Sir 咧又介紹幾件咧寶貝俾大家。啊！即係話大開眼界嚇，等阿 Kelvin 仔呢個 好期待啊！依家 小朋友見識下咩叫做真品啊！呢啲真 好啊！ 嚇咁啊！阿林 Sir 咧就點解咁中意收藏呢啲即係寶物咧？呢 個都係一個叫做警察情義結啦 嚇。 咁係咁啊！人啊都好中意收藏嘅，咁有啲啊收藏郵票啊，有啲啊收藏啲某某公仔啊咁樣，有啲仲有好特殊嘅收藏添仲。我以前都拉過嘅好特殊嘅收藏，收藏啲女人底褲。 哦， 你拉過咁嘅版啊？ 係啊，咁啊唔係罪嚟嘅，即係拉佢嗰陣時咧，就揾到成幾百條底褲女人嘅，有名有姓咁樣。 係喎，呢個唔係犯法 嘅。唔係犯法嘅， 係咪啊？ 如果偷咪犯法咯。 咁佢係咪偷先？佢唔通自己買翻嚟有冇著過先？新嘅。 難聽啲講句，真係著過嘅。 真的做過就偷啦， 都未必嘅，或者買咧、 買嗰啲哦，喺日本嗰啲網上嗰啲係咪啊？ 唔係 ，Kevin 仔識啦呢啲係嘛？ 唔係，我依家其實都見到即係網上面有啲人話咩賣二手底褲啊嗰啲咁嘅嘢， 嚇日本好興， 真係有嘅， 好貴噶嘛。 但我唔知貴唔貴，我冇買過啦。但係即係， 不過佢咧有日期嘅，哇，有人名有日期嘅。 哦，即係呢一個收藏家。 嚇，嗰個日期係咩日期嚟㗎？即係 我諗 係 佢收藏嗰日咯。 收藏嗰日，即係唔係會唔會有啲即係同某女孩性接觸某天咁樣一個記錄啊？ 我諗應該係。 係咪啊？ 咁應該係。 咁但係呢個人後屘有冇定罪㗎？ 有定罪， 有定罪， 抵啲罪。 哦 ，OK， 嗱，唔好以身示範啦，知唔知啊？ 明白。 今日上嚟咧就學下嘢啦。 知道。 佢買又唔怕嘅。 思想污衊都唔得啊，知唔知啊？是不是很老土呢阿姐姐成 日不是啊 教說教咁樣 都好嘅，即係後生聽下呢啲嘢，即係 係咪即係話唔後生啦而家？ 我唔係你十八歲，咁我啱啱十八歲啊嘛。 咁呢個最老係我㗎啦， 喂你話廿一， 三十四歲啫嘛。 係經驗豐富係啊，我哋最中意請啲經驗豐富嘅阿 Sir 上嚟咧，講下自己即係過往嘅一啲歷史啊，或者即係一啲回憶啊，同埋你哋咧喺呢個即係戰場上面啊，好多嗰啲經歷咧，好好聽嘅嚇。今日咧亦都即係知道你又帶咗其中一單嘅奇案啦，咁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晏啲會講嘅就係呢個黑布街嘅伴唱女郎奸殺案，嚇發生咧係喺1992年嘅喎，1992年5月啦嚇，夏天嘅時候係嘛？我哋一間晏啲可以講下呢單案。咁其實嗰陣時阿 Sir 你係手邊一啲環頭嘅咧，主要 嗰陣時喺西九龍重案組， 係 啊西九總區重案組， 係。不如我哋由你，我哋即係。倒敘一下，時光倒流一下，咁就由你出學堂啦。 其實咧，我就好易數嘅，我就係唔係省好多地方。你收錯情報你， 你話省好多地方，油麻地嘛，又喺。 哦，其實如果我比一般人嚟講咧，就真係少咗好多。 係。 我機動部隊冇入嘅。 係。 啊，咁啊，長時間咧都喺CID 裏邊。 係。 即係而家所講嘅刑偵啦。 刑偵嚇。 咁我學堂。出咗學堂之後咧，就第一個環頭咧，就喺一個狗販地嗰度。 嗯。 啊，當時1976年示威，咁啊，當時都有好多大事發生。 1976年出咗世未？梗係未啦。 梗係未啦，九六啊嘛。 未成型啊。 廿年。 你媽咪出咗世未？ 媽咪出咗。 係。咁啊，嗰時就喺做個軍裝嘅巡邏警員啦。 係。喺油麻地嗰度。 係啦。 嗰個狗販地帶。 狗販地帶。嚇！ 好難搞喎，嗰度。 嗰度。都算是咁講啦，因為嗰個年代咧，就係有嗰個年代嘅次文化嘅咁樣。 嚇！喂，但係嗰時咧，揀邊一啲地頭咧，係你哋揀啊，還是係即係上面調派咁樣 嘅？冇得揀㗎， 冇得揀㗎， 學堂冇得揀嘅。 係啊，咁佢點樣分配邊啲人去邊一區咁樣？我會見你 smart 啲咁樣揀你去呢啲地方咧，應該係啦， 或者蠢啲啦。 我應該係 random 㗎，係咪應該 ？random 啊，抽籤啊， 因為冇 可能或者係根據你住嘅地方或者附近啊。 因為冇，應該唔會話你醒啲就會喺呢個。 如果你話譬如你喺呢度鰂魚涌住，咁你走到去。上水手咁都幾慘， 即係你住大嶼山咁啊，冇理由叫你去柴灣咁樣， 可能都會區咁噶嘛。佢可能跟一下啲環頭，或者個地方需唔需要人啦咁樣咯。 多方面考慮啦，方方面面。 嚇嚇，咁啊嗱，阿 Sir 不如分享一下嗰陣時你做軍裝嗰啲一啲經驗嗰啲古仔嚟聽下，係咪好刺激 嘅咧？軍裝我就短短兩年，咁嗰陣時就比較係中意做一啲刑事案件， 係 咁喺軍裝裏邊都自己都拉咗好多刑事案件， 係 咁所以咧亦都好快咧。咁咧就去參加咗一個輪選，做刑偵嘅輪選，咁啊嗰陣時得個兩年差咁樣去到咧，咁啊嗰個車人都話：，你得兩年，咁快嚟做 CID 嘅咁樣嚇。 即係兩年可以考㗎啦，係嘛？ 哦，其實都破格嘅有少少。 哦， 有少破。 有冇話要做到幾多幾？ 其實咧就有個 criteria 嘅，即係有個準則嘅。 嗯。 即係你起碼係要有個。入過去機動部隊嘅基本訓練啦，我嗰時都未有咁樣。 係。 咁啊，由於可能少咗特殊啦，咁啊跟住咧就做咗 CID 啦，咁就喺翻尖班對手。 兩年時間，知唔知 Kevin 真係好快？ 知。 呢個晉升。 呢個唔係晉升嚟嘅。 唔係晉升啊！ 唔係晉升。 調部門嚟嘅。 調部門咯。 係。 咁但係好多人眼中係晉升嘅喎。因為 聽過我 好多人咧又話，著便裝就升咗啦。 係啦， 但我聽嗰個部門嗰個名，同埋你話你可以著便裝，其實會唔會係普通一個警察嘅高一個層次咧？已經 係可以講係去做嘢嗰時就係 比較專業一啲咯。 係 比較專業一啲。 嚇，即係可能我哋外界人去睇翻嘅時候咧，哎呀，因為我嗰時聽到一個警察都講啦，佢升 CID 嗰日咧，佢係即係好開心嘅大宴親朋㗎。嚇、啊！係啊，即係覺得哎呀，光宗耀祖啊，可以做到 CID 咁樣嘅喎，即係都會有咁嘅。 咁其實就咁講嘅，係我爸爸就反對當警察嘅。 係啊， 咁後來我當咗警察之後咧， 係 好快做到 CID 咧，咁佢就周圍同人講：，誒、欸，我真係升咗文裝啦。係 啊，當日我睇錯啦，咁樣嚇，即係但係哦，其實係咪因為怕危險啊？因為軍裝你要周圍 開槍啊。以前咧就係、是、一句説話咧，就係好仔唔當差。 嗯， 其實我覺得咧就係、是、做警察咧，唔係冇好仔嘅，會比較好仔嘅。 嚇、啊，你爸爸唔係當差噶嘛？ 哦，我爸爸唔係， 係， 但係佢以前就係抗日嗰時做軍隊。 哦、因為我知道很多是本身當差咧就唔贊成個仔當差，係啦，即係又即係知道啊，知道哇，遭辛酸啊嚇，危險啊嚇， 辛酸係有嘅， 嚇、 啊、危險係有嘅、 啊。不如講少少你以前做軍裝嘅時候咧，去行必啊，有啲咩趣事或者係啲緊張刺激嘅事發生過？ 哦，軍裝嗰時咧就係、是、曾經都一個人咁就去拉毒品案件咁啊，搞到咧調動曬水警輪過嚟啊咁樣嚇，係啊，咁我嗰時咧就係行呢個果欄啊，有冇聽啊？油麻地果欄， 油麻地果欄 啊！ 我哋啱啱嗰集就講上環果欄嘅一單兇案械劫案，係啊，大家但係大家唔知道上環有個果欄，但係知道油麻地。 咁如果你今日去油麻地果欄咧，就個果欄咧就冇乜點改變， 係， 但係果欄嘅一大地方咧就金非色比啦， 係， 因為海都填埋。其實果欄行前啲就是海嚟嘅，咁啊，今時今日咧就已經填到去九西啊，填到西九， 西九， 咁嘅嗰陣時咧就係好有興趣走去埋伏啊、窺字啊咁樣，咁啊， 你意思話係你自己一個係興趣嚟嘅、去埋伏， 唔係即係當值嗰時啊，當然啦， 但係當值唔係嚇就咁行必咁樣有事先至去拉人嘅咩？ 哦，唔係㗎，咁你有時 進取啲， 主動啲都好，進取啲好。 係，但係上頭有冇規定你哋要做呢啲嘢，定係你自己嘅主動性嘅講？ 其實都做個警察就唔使規定㗎啦。 O K， 自己醒目， 係 咪？ 可以咁講啦。 執生嚇，即係 喺嗰個年代唔醒目唔得㗎。嚇， 要自己主動出擊去揾一啲有嫌疑嘅人出嚟咁係咪？ 係啊。 嗯，嚇咁嗰時有啲咩緊張刺激事發生過咧？ 掌握到有幾個人係差唔多固定時間喺海邊嗰度會販毒咁樣，街頭零售嗰啲啦， 係即係俾你及到啦。 啊， 即係夠鐘就開工交易啦。係啦， 咁啊，啲少婦咧就即係衝上去拉佢啦。 嗯， 咁啊有啲 bling bling 咁咧走咗去跳咗上船嗰時，有啲有個海事處嗰啲停泊嗰啲貨船啲碼頭。 哦， 咁啊啲少婦咧咁啊追啦，咁啊拉咗幾拉咗兩三個咁啊，跟住追咁啊叫人哋過嚟幫手。 哦，叫埋水警嚟幫手。 咁啊後來咧就知道有啲走咗去船嗰度。跌咗落海啊嘛，跟住俾啲水警嚟圍捕，當時報紙就賣 跳埋落海添啊！ 係啊 係 啊 係 啊！ 阿Sir， 你冇逼得咁緊喎，冇逼苦跳海喎，咁樣係嘛？ 毒品咧就真係要逼緊啲啦，毒品就 害人不淺呢啲啊！ 係啊係啊！ 但係拉呢啲即係白粉呢啲賊家咧，仲有啲咩難度咧？ 白粉賊家咧又真係好醒目嘅，即係都會好多睇水啊，係都。即係一眼關七，周圍射， 有曬對型咁樣 係啦，係啦。 嗯， 但係因為白粉判得重啊嘛，判得重。 但係你哋嗰時行必咧，都係單必嘅喎，係嘛？ 一嗰陣時係啊，一個人行必嘅嗰陣。 係咯，冇話即係。 我哋初嗰時連對講機都冇嗰陣時。 對講機都冇，咁點樣溝通？ 咁咪 有危險嗰時。 嗰陣時咪規定一個鐘頭要喺個必嘅範圍裏邊見一次上級面咯。有一定嘅地方見到成啊， 都好麻煩喎。 係啊，你有時真係點講咧？即係求救無門，有時遇到啲緊張。 即係自己執生嘅喎，執生能力要相當之高 啊。咁啊，都好㗎，磨練下。 係咯， 醒目啲咯，磨練下。 係，有冇話遇過啲咩危險啊？自己記唔記得？ 試過咧，就係亦都係喺翻海邊嗰度講啦。咁啊，啱啱轉更嘅時候，我哋出更，咁啊碰到有三個可疑人。咁啊喺啲樓梯軌嘅處處咁樣，咁啊想埋喺手身，咁啊手身因為佢三個人啊嘛，我自己一個人，烏掌難鳴。 哇！一個對三個。 跟住咧就拎部把刀出嚟，哇！咁啊跟住向三個方向走。 嗯。 佢話最最近嗰個啦。 嚇！係喎，是但揀過嚟追。 最最近嗰個咧，咁啊佢點樣穿啊穿啊走咗街市。 係。 咁啊跟住咧就人影都見唔到啦。 街市，你有冇試過係即係啲人堆裡面穿穿插插咁，又驚傷到啲途人噶嘛？ 街市即係、啊就是、你就算話人少少，其實都好好混亂， 係啊， 好雜亂啲地方，即係啲嘢周圍擺咁樣。其實你要捉又難，你要避其實都其實唔難。 其實又驚誤中啲市民咧。 但係通常即係啱啱出學堂冇幾耐咧，一定係有團伙嘅喎嚇。嗰時譬如我訪問過阿朱振國咧，即係而家不幸誒變咗即係醫院度做咗成年。佢個太太都有講咧，即係其實根本好擔心，有時都幾擔心佢個先生，因為佢可以咧誒同佢食食下麥當勞啦嚇，舉例。你繼續食啊！我有啲嘢做，咁原來就去追賊咁樣嘅，係啦。 即係你喺香港啦，大佬試過啦。 你自己嗰時有冇都係你有啲團夥會即係不顧危險粉身去追賊嘅咧？ 又唔會不顧嘅，即係有時要評估下啲形勢咯。你唔一定要追佢噶嘛，你可以跟蹤得噶嘛。 跟蹤 或者係可以掌握到佢嗰啲形狀啊、樣貌啊咁樣啊。 嗰時。是不是因為你就係好勤力、好進取，所以咧又即係變咗都幾快，又即係去咗去師大 ID 嗰個？ 唔係，因為嗰度夠反地啊嘛，全部都遇到噶嘛，所以啊， 即係都叫做容易啲出位，可唔可以咁講？有少少 差唔多， 即係容易啲係啦，即係有一啲，因為你如果你嗰個地方係咁太平嘅，我都唔知道有咩可以做。 我嗰個係一個磨練咯， 係咪啊？ 即係一個幾好嘅開始嚟， 係 幾好開始，即係去到一個咁繁榮嘅地方啊！咁即係百花齊放咁樣。 但係嗱，好多警員就會話自己把槍咧就叫做善良之槍啦，係啦，唔好冇乜需要都唔想開啦。咁當然嚇，但係即係我都聽過就阿林 Sir 咧就好搞笑嘅，就啱啱退休之前咧就無端端就有機會就開咗三槍咁樣啦，係啦。咁嗰次反而係你係咪第一次開槍啊？反而 唔係，其實我唔係第一次， 唔係第一次， 不過佢哋係練靶啫。 係咯，練靶嗰啲即係 第一次真正係攞嚟。 第一次真係要 喺鬧市裏面 保護自己。嗱，嗰度唔係鬧。是一個比較靜的地方，我相信那班人可能是要進行一些非法活動，或者想偷嘢想爆啊之類嗰啲。 即係三十四年真的第一次咁樣， 其實就掹槍就都遇到幾次， 掹槍試過，但係真的開槍有子彈。 真的開槍，因為當時要保護。 遇到危險而開槍。 遇到危險， 第一次係 啦， 係第一次。心情點啊？喂，去到差不多我都退休了仲要先嚟等我呢個嚇。 我諗唔知係咪係咪命運裏邊好像有啲安排咁。 係咯，要俾你感受一下呢樣開槍的感覺係嘛？ 係啊 係啊。但係好多人都會即係你知啦，好多嗰啲咁嘅爭拗咧，話警察應唔應該喺呢個咁嘅鬧市開槍又傷及市民啊嗰啲，都幾即係好爭論性嘅。 其實我哋有規例規定嘅，你都自己有一個即係審判啊咁樣，自己我覺唔覺得應唔應該咧？你有時又唔可以太過英雄主義嘅呢啲。 係，咁你對自己嗰時嗰把槍咧，會唔會好有感情啊？要點樣每日去 抹槍 保護佢啊？咁樣 其實嗰次嗰支槍咧就係新槍嚟嘅，因為我哋之前咧就唔係用呢啲半自動手槍嘅。咁啊，呢支槍就跟咗我。一年到咁上下啦，換咗新槍。之前嗰啲左輪槍咧，就真係好有感情啊！ 嗯，係點樣有感情化會？ 跟咗幾十年啦， 係啦。會啊，但係要交槍噶嚇，即係 我哋唔使交槍， 唔使交槍嘅。 啊，除非放大假。 哦，帶埋翻屋企喎。 帶翻屋企，放工帶咯。 咁樣擺屋企喺邊架？枕頭底，枕頭底， 安全地方， 安全地方。喂，咁啊，講起即係你嗰日同你提起過最近咧，咪香港嘅執錢事件啦。啱啱我哋有傾過之前嗰集，講起啲借款車嗰啲劫案咧。啊，我幾有趣就覺得你嗰時講過係你八十年代咧，即係有一單係打劫馬會嘅喎。是劫馬會的單咧，賽馬會嚇，你可唔可以講下嗰單嘢？你嗰啲嘅 嗰單咧就係其實佢唔係打劫馬會，佢咧就打劫去馬會度借款嘅借款車， 啊 借款員，咁啊當時嗰個有個新發明啦，喺防盜方面就係喺個提款箱嗰度咧，咁就安咗啲裝置，同埋一啲化學物品咁樣， 熒光粉啊嗰啲， 咁當個提款箱離開嗰個負責。拎負責運押運嗰個嘅護衛員之離開一段距離咧，佢自動咧佢就會喺邊內爆嘅，咁跟住咧噴啲粉末出嚟咁樣，咁啊染咗呢銀紙。 你話嗰單係第一單係有呢個熒光粉爆出嚟啊？係嘛？ 係啊，第一單即係話劫咗之後會爆第一單。 咁但係最爆反而就係話你同我講咧，你去到因為後期咧阿 Kevin 仔啊，因為咧原來咧。啲錢唔見咗啊嘛，咁跟住咧， 啲錢去咗邊咧？咁有機會去咗銀行噶嘛？咁於是乎咧，警方咧就要聯絡銀行啦。啊，如果你哋懷疑有啲不明來歷嘅錢咧，就通知警方啦。 佢最主要係染紅咗嘅錢，即係染咗色嘅錢。 咁你估後屘點咧？ 染咗色嘅錢，咁去到銀行，其實係咪應該要銷毀咧？ 唔係，我哋就通知佢，就叫佢喂，你如果有染色嘅錢，可能係新近打劫嘅單嚟嘅咁樣。咁啊，於是乎咧，就好多銀行都通知我哋啦。咁有啲係啲印台染到佢又有， 佢哋係連咧嗰啲印台又有啲染到 咁誇張， 咁佢以為係嗰啲， 呢啲真係東頭灣道。 O K， 你意思 東頭灣道係咩會發生？ 唔係佢太重磅， 但係呢個意外係第一次發生㗎。 我又喐咗， 佢太重磅， 唔使驚，坐多陣，坐多五分鐘嚇，我哋去 break 就會搞搞緊，唔使驚，唔好喐得㗎啦，我哋要保持鎮定。講到邊啊？我哋講到呢個。係啦，去啲銀行好敏感啊！啲職員係咪？即係連呢啲印台咧整咗染紅咗咧，都打俾阿 Sir， 我哋好似有啲問題嘅銀紙啊！ 其實經常都會啊，如果 有曬錯冇放過啦，總之 係咪啊？ 咁我哋啊，於是乎就精奇四出，即係收銀紙啦。咁有一次咧，就去到沙頭角咁遠，喂咁禁區嚟嘅。咁啊，去到 沙頭角有銀紙收 咩銀行？ 有銀行咁樣， 有銀行去到個經理就好愁。哇！我見到有個奇景咧，就好多人咧就捧住一箱一箱嗰啲汽水盤咁樣嗰啲銀紙入錢， 即係嗰啲一支支係樽裝汽水嗰啲盤嗰啲箱，即係將啲錢插咗喺裡面。 係啊，拎佢入錢，即係跟住我問個經理做咩？哎，佢阿 Sir 呢度咧就好多人咧就存錢，有存錢冇借錢嘅。喂，不如你借錢啦！我話喂，你禁區喎，點解嚟借錢啊？我出嚟啊嘛！ 你話咪唔使還先？ 好打佢哋。咁啊，見到佢哋真係。一個好奇景咯，嗰時一個特殊經濟咯，呢個係。 但係佢哋咁樣插曬啲人紙喺度，咁唔驚啊？唔驚人搶啊？ 我諗佢成街都係錢嘅嗰時。 咁多 特殊經濟， 即係唔係揾個袋咁樣靜雞雞咁樣好懶係？ 咁每日都要做嘅事，都費事揾袋裝。 哦。而且可能係啲散啲嘅錢啊，係咪 散啲嘅錢， 即係可能比較個面額細啲嗰啲。 係啦係啦， 十蚊紙啊嗰啲。 不過都唔細㗎，佢個面額細啫，但係嗰個。數量碼就唔細啦， 合共唔細 啦。個量犀利，咁原來即係阿 Sir 話咧，因為當年咧嗰個沙頭角嗰度咧，好多人賣衫啊。 嚇係啊， 係咪啊？就好多人喺 中英街， 中英街嗰度賣衫。咁咧就啲人係嚟香港買衫。 佢可能係咁樣嘅，就中英街大家都知道咧，街咧就兩制噶嘛。 嗯。 咁啊， 一條街， 一條街就冇，係雖然係邊界，但係冇鐵絲網、冇欄杆、冇成噶嘛。 係。 咁嗰啲人咧就可以行過嚟。 係 啊，咁行過嚟咁啊，就因為咁嘅特殊原因咧，就嗰陣時咧啱國內改革開放啦，冇幾耐，咁佢哋就好中意香港貨，做啲香港貨翻上去做生意，即 係 都係做貿易嘅咯。我諗嗰啲特殊啲嘅貿易。係咁啊，有啲原居民就食住呢個，佢哋因為有禁區紙啊，因利成變，咁啊發達好多都好發達。 即係而家落嚟， 我哋去查嗰陣時都見到，哇！好多啲名車就揾啲爛木冚住佢哋。啲快把琴， 跟住有勞斯萊斯， 係啊，嗰啲都唔係勞斯萊斯嗰啲型啲嗰啲咯，法拉利啊之類嗰啲， 哦，即係而家掃奶粉啊，掃啲嘢多咁樣，原來以前咧，即係呢一個七十年代。 最近我又去過喎， 我咁先， 最近我又去過喎，咁啊而家都好似羅湖商業城咁上下點 嘅，哇！買咁大規模你嘅面， 買唔係我意思買啲貨， 買啲貨， 即係買下啲影相機啊、望遠鏡啊， 係自拍神器啊嗰啲， 電器啊，即係已經唔係買手袋， 都 唔係以前係金鋪好多嘅， 係 以前覺得金鋪嘅，因為佢哋覺得香港金係足啲， 嗯， 咁啊嗱，阿林 Sir 咧喺香港啦，即係有34年嘅呢個警察生涯咧，其實我諗你去到好多唔同嘅地區咧，都有啲獨特嘅回憶嘅。我呢度咪喺度開個槍，呢度咪拉過邊個啦？咁樣係咪啊？即係連到去到中英街咧，都記得起呢一啲往事啊。 係啊，都可以咁講啦。 嚇，好啦，呢個時候咧，我哋咧要俾阿林 Sir 飲杯水之餘咧，就要搞一搞張凳先咁樣。同埋翻到嚟咧，我哋開始講下今日咧呢一單重案啦，黑布街嘅伴唱女郎奸殺案，唔好行開。 好，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幕幕驚心動魄嘅案情，段段鮮為人知嘅內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點，90分鐘带你来回地狱又接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號。 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 歡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網頁，$99三個月就可以隨時重溫和下載所有內容。舊會員記得準時續期啦。 假如聽到奇案兩個字，你有以下的症狀：心跳加速、瞳孔擴張、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經中了奇案毒了。 這個時候你還不快點來解下毒？ 奇案迷會，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鮮的奇案或者陳年經典的奇案都可以在這裡分享到。還有願意推理遊戲考你腦筋。 奇案迷會，你今天 like 了沒有？